证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聆听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。 这是一个情书都可以包邮的年代，而在你的老旧的记忆当中，关于青春的记忆当中，是不是也曾经为你爱的人亲笔提笔写过一封情书呢？那些当时流行的歌里面美妙的句子，是不是也被你装进信笺？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被写进情书的歌。齐秦，这绝对是八九十年代台湾乐坛最诗意的一个化身。青春期的他是桀骜不驯又孤芳自赏的，在一大群白马王子和清纯玉女的民歌声当中，他就像是一道黑暗料理，苦闷绝望，但是又给大家一个出口。再后来我们发现，他也可以民谣，他也可以诗意，他告诉我们流浪流浪，爱原来是片海洋。这首歌来自于九十年代的齐秦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。 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。这其实是齐秦写的一首广告歌，但是却丝毫嗅不出商业化的味道。恋爱中的人，即便是再不懂舞文弄墨的，也能够犹如神助般写出浪漫惊人的句子，更何况是像齐秦这样的才子。当时他正处在和王祖贤的热烈当中，他的专辑和王祖贤的专辑同年同月同日发片，还联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。那个时候他和王祖贤深情相拥，大方接受各方祝福的形象好像还在眼前，多年之后就觉得往事如烟。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于齐秦的姐姐齐豫，非常久远的一张唱片，来自于遥远的79年，当时的新歌唱片为初出茅庐的齐豫发行的第一张专辑《橄榄树》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《欢颜》。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

学友大哥写没写过情书，这点我不得而知，但是情歌却有一首，那是2004年因为 SARS 难得偷偷一点写的张学友写给他的太太罗美薇的，名字叫做《讲你知》。歌词当中毫无保留地剖析了他对于太太的爱。后来这张专辑发行，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细节是，当时他上林子祥主持的节目，尽管宣传很需要他的配合，但是他却对家庭生活这一方面咬紧牙关不放松。这些年来没有高调的张扬，也没有花边新闻，张学友的爱情和婚姻就像是小溪一样蜿蜒着流向了大海，这才是歌神应该有的从容的状态。1998年王菲有一张畅游的专辑，当中有一首非主打，后来却逆袭流传的醉酒，这首歌就叫《红豆》，林夕的手笔写出了天下所有情人的思念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你还会陪我去看细水长流吗？

有人曾经说，我们从许巍那儿要的是自由和温暖，从汪峰那儿要的是力量和躁动，从郑钧那儿要的是什么，却一直没有听明白。但是我想，不明白却正是我们愿意跟着他的歌从城市私奔的理由。郑钧，他从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俨然一副历经沧桑的浪子形象，而接下来这位呢，却是相反的逆生长，哈林庾澄庆。除了导师席上的拍拍转转，对于他的歌最近最深刻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流星花园时期的命中注定，开场的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俏皮的口哨，再配上哈林的独白，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哈林说这首歌听起来让他想到酸酸甜甜的芒果，所以他在台湾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甚至突发奇想，在单曲的包装袋里附赠了一包芒果干，嘴里嚼着芒果干更能够听出歌里的好滋味，就像当年你在情书里写下的爱情开始的味道一样。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，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纯真洁净。奇怪的是，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、哦、人的一生中机遇常常有每飞每段都有感动，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。奇怪感动，却不让你拥有。

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听那些被你写进情书的歌词。这首来自于张信哲，张信哲的歌当年非常的流行，可是被写进情书的并不多，倒不是因为不深刻，而是因为他深刻的方向是男人的软弱和悲伤。但是这首歌呢是一个例外，这是一首难得一见的张信哲给你感觉很甜的歌。24小时不睡觉，或者帮你提高跟鞋，实在不是像张信哲一样40好几的情歌王子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听过这首歌之后，你仍然会感动，因为那些填满我们回忆的往往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生死相许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的小细节。做你的男人， 24小时不睡觉，小心翼翼的 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。 不管世界多么的纷扰，我们两个紧紧的拥抱，就算没有告诉过你，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。这首歌都像一首唱出来的情书啊，爱情当中有得意就会有失意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总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自己无比的完美，就像传说中的鼎鼎大名的大人物。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擅长抒情的林志炫，他第一次尝试幽默的曲风大人物。明天见。 为什么我只能对感情认输，像没人要下注的摆布队伍，当别人一脚得到胜利的欢呼，我正要面临红牌默默的退出，是不是我信仰的绅士风度像老外看不懂的中国功夫，其实我柔情要比长征还坚固，只等那梦将的泪把我颠覆，嘿，总有人给我满足，会崇拜我的态度，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，走路时他会配合我的脚步，想事情他会瞄准我的角度，冷落的待遇变成细心照顾，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，嘿，总有人给我满足，会崇拜我的态度，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，嘿，总有想事情他会瞄准我的角度，冷漠的待遇变成细心的照顾，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，嘿，总有人 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